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最低气温-3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63，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明年本市取消公积金贷款业务3项证明，公积金全业务办理，将迎来无证明时代；宋庄疫情相关风险人员核酸均为阴性；北京冬奥主媒体中心应急电源就位，实现试电与发电机之间零闪动切换；我国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幅度达到83.8%。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服务的10条具体措施今天发布，进一步提高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便民服务水平，进一步精简相关贷款办事材料，优化贷款审核流程。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你好雅静。 你好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10条具体措施都有哪些呢？ 好的，那么个人的贷款业务呢，将来会通过这个启用电子证照的方式，那么就不用再提供身份证、户口本和结婚离婚证3份材料。那通过公积金中心的内部数据核实呢，借款人也不需要再提供还款卡、首付款的收据，还有卖方的不动产证书和收款卡4份证明。那么借款人的信息通过电子证照核实的新建的房贷款，只需要提供这个购房合同和首付款发票。而二手房的贷款呢，只需要提供购房合同1份材料就可以。这样精简材料之后呢，通过这个缩短审批的时间，借款人的资料齐全之后呢，这个审核的时间是从9个工作日缩短为3个工作日。另外呢，还会减少这个签字的数量。比如说以夫妻双方办理这个二手房贷款为例呢，优化之后呢，会减少2份的这个申请表的签字和4处的借款合同签字。从36个签字会减少为16个签字。同时呢，一些智能的服务终端还在部分的网点上线试点，也是方便大家来进行一个办事。那么相关负责人表示呢，虽然说减少了相关流程提交的材料，但是还会从多角度来防范贷款风险，比如说核查这个相关的婚姻状况，来防范这个假离婚、假结婚的这个风险，还包括调取户籍数据信息，来精准的识别相关的借款人的户籍所在地等等。主持人， 那你刚才说到的服务终端能实现哪些功能呢？ 那这个服务终端目前是在6个网点进行了上线，包括东城、海淀、朝阳、门头沟、密云和这个贷款中心，计划在明年会覆盖所有区县下设的18个管理部相关的营业网点。那么这个智能终端可以实现40个政务服务的事项，基本上涵盖了所有面向单位和个人的这个相关的事项，比如说购房提取、租房提取、公积金贷款的申请、调整月还款额，还有贷款明细查询等等，是实现无纸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快速办理。同时呢，还会建立一个精准画像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功能，会建成大概50类客户画像的模型，通过对大家的这个画像模型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识别，可以精准的猜到你想办什么样的业务，那主动的会把不同功能的业务进行一个智能的推送，也是方便大家在这40多项业务当中就不用挨个去找了，也是比较的方便和实用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雅静的介绍，再见。 再见。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颁布实施第38周年，也是全国统计法法治宣传教育第8个5年规划的启动实施之年。北京市统计局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本市统计执法情况。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你好杨帆。 你好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的具体情况。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呢，统计是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宏观调控进行科学决策的依据。那么北京市统计局一级巡视员宋建国在发布会上介绍呢，多年来呢，我们北京在加强地方立法、强化法治观念上是卯足了功夫。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对于统计数据来说呢，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今年呢，北京市统计局是创新采用了1+N 的执法模式，就是呢非现场执法检查、多部门联合检查、专 专职和专业执法检查相结合，做到了多地区、多行业、多表种的全覆盖检查。那么截至今年11月月底呢，全市是共完成执法检查11449家，检查的单位数量呢是首次超过了1000家。那么检查发现呢，全市报表单位的统计数量质量呢是呈这个整体向好的态势，未发现统计造假、伪造、隐藏证据和这个篡改资料的行为。那么在监管过程中呢，市统计局是采用了随机抽查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压实防范责任。那么市统计局统计执法大队的队长陈中东介绍呢，截至到今年的12月14号，全市呢是共检查单位968家，其中呢双随机抽查呢是933家，占比到了96.4%。那么随机抽取和检查人员的这个随机选派呢，做到全程留痕，责任可追溯，所有的检查结果呢也是及时向这个全社会来公开，保证我们统计数据是真实、准确、有效。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感谢杨帆的报道，再见。 嗯，再见。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铺村华清华市一名学生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当地迅速对该病例所在的华清华市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同步开展流调、核酸检测、环境消杀等工作。截至今天10点，相关风险人员已全都进行了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目前病例所在的宋庄镇华清华市已被划为封控区，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宋庄镇环岛西路以南、徐宋路以西、小铺工业路以东、华清华市南门、吴明路以及北范围划为管控区，实行人不出区、严禁聚集。小铺村全村划为防范区，实行强化社会面防管控，严格限制人员聚集。据通报，病例本人以及所在华市没有按照规定执行相关防控要求，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记者今天从国网北京电力公司了解到，首次应用演练冬奥主媒体中心应急电源目前已经全都就位，可以实现对市电和发电机组的灵活控制，市电与发电机之间零闪动切换，实现多电源互动的高效可靠供电。主媒体中心作为冬残奥会赛时转播枢纽，要求电力24小时不间断供应。在服务冬奥的场馆中，主媒体中心建设晚、体量大，电力保障周期是所有场馆中用时最长的。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秋季学期以来，各地各校推动双减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作业总量和时长得到有效控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占比由双减前的46%提高到目前的90%以上，课堂教学质量不断提高，99%以上的学校建立了教学基本规程，99%以上的学校做到了起始年级零起点教学，注重做好幼小衔接、小初衔接，普遍建立了学习困难学生帮扶制度，98.7%的教师参与了辅导答疑。秋季学期以来，课后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教育部表示，各地各校在课后服务时间不仅指导学生有效完成书面作业、做好答疑辅导，还普遍开展了科普、体育、艺术、阅读、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国校外培训治理取得明显进展，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目前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3.8%，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4.1%，留下的培训机构一部分转为非盈利性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为人民群众提供公益服务，不适合转非的将被进一步注销。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赵龙正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是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来关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来电热点，马上连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受理大厅工作人员崔娜。你好崔娜。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我们介绍一下来电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疫情期间社区对公共区域消毒频次少相关问题。贾女士反映， 东城区安定门街道国祥胡同15号平房区域公共座椅无人消毒，希望加强管理。朝阳区大屯街道博士祥园小区北门，小区内卫生环境脏乱，物业清扫存在敷衍现象，疫情期间希望物业加强管理。李女士反映，海淀区海淀街道万泉河路62号院2号楼4单元楼内2部电梯无人打扫和消毒，存在隐患。二是针对老旧小区改造，改造后遗留相关问题。孟女士反映，西城区广外街道广南小区55号楼小区改造下水管道时，施工队将空调室外机架子破坏，希望及时维修。赵先生反映，顺义区空港街道万科城市花园小区，小区老楼改造后，建筑材料以及垃圾后续工作无人清理，希望及时处理。贾先生反映，居住在大兴区黄村镇康盛园小区，小区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改造后发现顶层太阳能无法正常使用，希望尽快维修。三是反映小区内路灯开启时间较晚、损坏等相关问题。孟女士反映，丰台区长辛店街道杜家口甲3号院院内路灯晚上关闭时间太早，居民出行不便，希望可以延长开启时间。崔先生反映，昌平区城北街道石坊院小区16号楼3单元前侧路灯损坏1周左右，希望尽快维修。康先生反映，怀柔区泉河街道杨家园社区4号楼后侧路灯损坏，希望及时维修。以上问题12345热线已经及时转交给责任单位办理，主持人。 那12345近期推动了哪些问题的解决呢？ 居住在大兴区李贤镇李各庄村的市民反映，自家的煤改电设备故障导致无法取暖，希望尽快解决。李贤镇接诉后，村委会工作人员立即联系维修人员，一同前往现场核实，因煤改电机器电表损坏导致无法取暖，现在已经维修完毕，恢复了正常运行。市民再次来电话表示，基层工作人员工作效率非常高，表示非常满意。主持人， 好的，感谢崔娜的介绍，再见。 再见。 从吹哨报道到接速即办，探索为民服务新机制，党建引领接速即办改革论坛将于12月19日在北京举办。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63，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3.0，道路基本畅通。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大城小事。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城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 调频94.5兆赫， 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 828千赫， 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 文明我先行，绿色出行文明礼让。 张叔，您又上岗了？